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哦，离开了太久的故乡，快快回去见爹娘。 想听到你说 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喝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种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的记得，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。 转不回来。 离开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出去会变得可爱。 想留过，除了

见，无关爱你的坚决。 下经营前